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前一段时间呢，美国的媒体做了一个调查，让大家伙呢投票选一下今年年底最受期待的影片。那么这份调查的结果是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是最受期待的，那么紧随其后的另外一部呢是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影片。那么这部演员阵容并不强大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备受瞩目，那么根本原因呢就在于它是一部关于皇后乐队的传记片。皇后乐队的演唱会现场的疯狂究竟达到了怎么样的程度，那么今天的人们呢已经无法亲身去体验，不过呢这部影片却能让各位感受到皇后乐队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疯狂。那么具体这部影片的一些这个细节呢，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现场这个疯狂的感觉，大家呢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去搜索我们今天的直播帖。那么直播帖当中呢，我就转了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预告片，可以说是光看预告片就会觉得非常燃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一起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皇后乐队狂想曲。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英小超的这样的新浪微博的互动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各位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这个有没有哪一天对于各位来说是意义非凡。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呢会来梳理皇后乐队事业生涯当中的十几个堪称伟大的日子。等待各位咯。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皇后乐队在1972年出道，在一年之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就是叫做《皇后》。专辑的风格呢，以硬核摇滚和重金属为主，不过呢，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那么直到3年后75年，他们的职业生涯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转折点呢就在8月24号这一天。那一天的皇后乐队录制了那首非常著名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主唱弗莱迪负责总体把控录音过程，那么其他三位成员呢连续花了10到12个小时，是的，没听错，10到12个小时才录完各自的人声，最终得到了180条音轨。那么制作这首歌的工作量呢，可以说是非常大哈，以至于因为这首歌的存在，整张专辑就成为了皇后乐队历史上耗费精力最大的唱片，甚至呢还有报道称这是摇滚乐史上制作费用也是最高的专辑，没有之一。没错，一起来重温这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皇后乐队。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Just because Will you do the fandango? Thunderbolt and lightning, very, very frightening me.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Figaro. Magnifico! Oh, I'm just a poor boy, nobody loves me. He's just a poor boy from a poor family, sparing his life from this monstrosity. Easy come, easy go, will you let me go? Bismillah! N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Mamma mia, mamma mia, let me go. Beelzebub has the devil put aside for me, for me, for me. 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皇后乐队。那么这首歌呢，在制作的时候耗费了皇后乐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呢，歌曲也为乐队带来了不小的回报。歌曲发行之后呢，皇后乐队迅速蹿红，在1975年的12月27日他们凭借专辑 Night at the Opera 歌剧院之夜，也就是收录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那张专辑，蝉联英国专辑销量排行榜的两周冠军。这是他们第一次体会到在销量榜上夺冠的感觉，哈哈，好爽啊。但是呢，并不是最后一次。在接下来的几年呢，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造了数张热门单曲和白金唱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专辑《歌剧院之夜》当中的歌曲，这是皇后乐队的经典作品，名字叫做《Love of My Life》，我的挚爱。 Taken my love, my love, desire. things all by the way. Ooh, when I'm older, I will be there at your side to remind you how I still 我的挚爱来自皇后乐队，这也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抒情慢歌。歌曲呢，最初收在皇后乐队的经典专辑《歌剧院之夜》之中。这张专辑呢，真的是超级神奇。在1976年的1月9日，主打歌曲《波西米亚狂想曲》在当年蝉联英国单曲排行榜冠军位置，长达9个星期，打破了英国单曲排行榜上冠军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在1991年，主唱弗莱迪离世之后，这首歌呢再次登上了榜首，停留了5周时间，最终呢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第3的畅销单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歌剧院之夜》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名字叫做《悠闲的周日午后》。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Lazing on a Sunday Afternoon。 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呢，皇后乐队凭借歌曲又干掉了一个，获得了第8届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流行单曲及摇滚单曲奖。除此之外呢，还有第23届格莱美奖最佳摇滚乐队组合奖的提名。那么之后呢，在11月21号，他们呢和大卫鲍伊进行了合作，推出了单曲《压力之下》。歌曲推出的第一周呢，又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就是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冠军位置啊，又来了。那么这首歌的诞生呢，其实也是纯属偶然。当时呢，皇后乐队是按照计划来到德国的一间录音室来录音的啊，这个例行公事嘛。偶然呢，遇到了同一时间也在这儿录音的大卫鲍伊，哎，好巧啊！于是呢，闲暇时间大家凑在一起，哎，这别浪费时间了呗，创作一首歌吧。那么这也是大卫鲍伊第一次和其他音乐人进行合作的作品，一起来分享皇后乐队加大卫鲍伊的《压力之下》。 Pressure, push So slashed and torn. And the pressure 压力之下，这是皇后乐队加大卫鲍伊共同合作的一首作品。皇后乐队的很多辉煌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过多的进行盘点了，毕竟这些资料呢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呢还是说说跟这支乐队有关的值得纪念的事迹。时间呢继续往前走，来到1990年，这一年的2月18号，皇后乐队的全体成员在英国伦敦的多米尼翁剧院创办的全英音乐奖上领到了英国杰出音乐贡献奖。这是皇后乐队最后一次，是的，最后一次全员在舞台上露面，甚至呢也是主唱弗莱迪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不过呢，那个时候曾经创下无数辉煌时刻的主唱呢已经消瘦了很多。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依然是来自皇后乐队的 Don't Stop Me Now， 现在不要阻止我。好歌会说话，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Tonight I'm gonna have myself a real good time. I feel alive. And the world I'm turning inside out. I'm floating around in ecstasy. SoDefying the laws of gravity. I'm a racing car passing by like Lady Godiva. I'm gonna go, go, go. There's no stopping me. I'm burning through the sky. 200 degrees, that's why they call me Mr. Fahrenheit. I'm travel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 I wanna make a supersonic man. Good time, I'm having a ball. Don't stop me now. If you wanna have a good time, just give me a call. Don't stop me now. Cause I'm having a good time. Don't stop me now. Yes, I'm having a good time. I don't wanna stop at all. Yeah. I'm a rocket ship on my way to Mars. On a collision course, I am a satellite. I'm out of control. I'm a sex machine ready to reload.Like an atom bomb, about to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explode. I'm burning through the sky. 200 degrees, that's why they call me Mr. Fahrenheit. I'm travel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 I wanna make a supersonic woman of you. Don't stop me, don't stop me, don't stop me. Hey, hey, hey. Don't stop me, don't stop me. Ooh, ooh, ooh. I like don't stop it. Me, don't stop me. Have

包括乐队本身来说也是非常悲痛的一天，那就是1991年11月24日，在公开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一天后，主唱弗莱迪因为艾滋病引起的肺炎离世了。其实呢，早在1987年4月他就已经确诊，但是那个时候呢，为了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隐私，他一直在访问之中否认自己患病的事。那么直到91年6月，在结束了和皇后乐队的工作之后，他回到家中进行休养。当时呢，因为病情恶化，他已经开始出现了失明的症状，身体也是虚弱到了没法下床。那么在最后关头呢，他叫来了自己的经纪人，让他帮自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当中提到，随着过去两周来媒体大幅的报道揣测，我在此证明呢，已经被检测出了艾滋病。过去我认为将这个秘密保护起来也可以保护我和身边人的隐私，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该让我的朋友和歌迷知道真相的时刻。他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同我的医生还有全世界共同努力，一起对抗这样可怕的疾病。他还说，我一直以来也很注重个人的隐私，也很少受到访问，那么请理解啊，希望呢皇后乐队这样的风格也会持续下去。啊，很悲痛哈，这样的事情呢也是无可避免的。接下来听歌吧，来自皇后乐队 I was born to love you， 天生注定爱你。 I was born to love you， 天生注定爱你，来自皇后乐队。虽然说主唱弗莱迪离开了，永远的离开了，但是呢，皇后乐队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艺术却是无限的。1995年的11月6日，皇后乐队在没有弗莱迪的情况下发行了专辑第15张《Made in Heaven》，天作之合。那么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歌曲呢，都是弗莱迪在临终之前在病房里录制的，算是他的遗作。那么在这之前呢，皇后乐队再也没有以自己乐队的名义发行过录音室专辑。那么后来呢，再推出的一些新作品都是在贝斯手约翰宣布退休之后，另外两位成员布莱恩和罗杰启动的 Queen 加计划，就是两个人和其他的音乐人进行合作的。一起来分享 Made in Heaven， 天作之合，来自皇后乐队。 Made in Heaven 天作之合来自皇后乐队。2004年的时候，在伊朗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皇后乐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官方批准的乐队，并在当地发行了一张经典曲目精选专辑。那么之前呢，因为种种原因，伊朗对于西方音乐有非常严格的审查，流行音乐在这个国家几乎只能以盗版的形式宣传。当时呢，皇后乐队也不例外，不过政策上的约束呢，没能阻止他们成为伊朗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而且呢，有意思的是，主唱弗莱迪是有伊朗血统的，而且呢，他一直引以为傲。不论是不是因为有血统这一层关系，官方呢将皇后乐队定为了第一个获得批准进入伊朗的摇滚乐队，所以说足以证明他们作品质量之高了。一起来分享一首皇后乐队非常经典和广受大众欢迎的歌曲，我们是冠军。 I paid my dues time after time, I've done my sentence but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My bows and my curtain calls,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no pleasure cruise,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before 我们是冠军，来自皇后。在2011年的2月26号，英国的一家媒体发布调查数据，数据当中显示，皇后乐队的一首歌在当时依然是美国体育赛事当中播放最多的歌曲。哪一首呢？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历史呢，可能要比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要大，已经有40多年了，当然比我还大啊。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皇后乐队在英国的一次演出。当时呢，每一个观众都在看台上上蹿下跳。那个时候呢，观众跟着摇滚歌手一起唱歌不是常见的事情。后来呢，吉他手布莱恩就产生了创作这首歌的想法，因为整齐的掌声和口号，这样的歌词呢，让人经常会把这首歌和体育赛事连在一块儿。所以说，歌曲问世之后呢，就经常在体育赛场上回响。后来呢，很多电视节目啊、广告商啊，也都用这首歌当配乐。那么到今天呢，依然有很高的传播度。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place. 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 We will rock you. 不用再说了，超级经典的歌。时间不够了，我们要赶快说。骑行者说，每一次听这首歌都有打鸡血般的兴奋。听过吉他手布莱恩的访谈，他是一个理科生，咚咚咚的跺脚声、拍手声是他设计的。但是根据声波和距离的关系，距离呢是数学里的质数。如果说没记错的话，他们是在一个空旷的教堂里录的音。那这位布莱恩也算是奇人，乐队解散后呢，读了天文物理学的博士，现在呢，哥们儿是大学校长。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最后一日，应该是两个日期，既是2018年10月24号，也是1985年7月13号。那么第一个日期呢，是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皇后乐队的家乡英国上映的日子。那么这也是这部影片全球首映的日子。那么后面这个日期呢，熟悉皇后乐队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是拯救生命大型摇滚演唱会举办的日子。那么这个空前伟大的演唱会呢，被誉为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一次表演。演唱会呢，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为的就是为了发生在埃塞俄比亚非洲范围的饥荒筹集资金。那么这个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那这个皇后乐队呢，这个在场上演出的时间达到了半个小时，是不是很酷哈？那么电影呢，《波西米亚狂想曲》当中呢，也是用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展现了那一次演出的精彩瞬间。所以说呢，直接把当年的录像资料找出来插在影片之中，而是重新拍摄的，就是为了带来这样的真实感觉。最后一首歌就是 The Snow Must Go On， 戏还要演下去，原是来自皇后乐队。好吧，时间太紧张了，很多很棒的内容都没有分享。好吧，以后有机会吧。我是英超，感谢大家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东京审判，明天见。 Abandoned places, I guess we know this goal. On and on, does anybody know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Another hero, another mindless crime behind the curtain.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双十二返场再嗨3天，12月13号至12月15号期间，新老客户来电订购享92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人民币。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哦。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好的，大家好，今天为各位带到的是真正来自于筋头巴脑的火锅。 嗯，其实会吃肉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吃牛肉的时候呢，牛肉当然好哈，但是筋头巴脑如果再融进去的话呢，就更加的香了啊。 没错，应该说呢，筋头巴脑是真正的活肉。筋头巴脑都包括些什么呢？包括牛杂筋呢、牛板筋呢、牛蹄筋啊、牛腩肉啊。而且今天为各位带到这个会七鲜呢，是真正的大肉块，为各位带到。每一块都有那个小麻将块那么大。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林草原的筋头巴脑、 没错， 刚才呢你已经提到了、里边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筋头巴脑， 对， 它里边呢既有牛蹄筋儿、还有板筋、还有牛腩肉、还有杂筋、 没错， 都是一块一块的，像小麻将那么大的哈、而且呢这每包里边呢还有老汤， 没错， 所以呢做火锅非常合适， 没错，而且特别特别的简单，不再像你以前